第二節翻嚟大匪看天下都係預錄㗎啦，平時我都想盡量呢，雖然遲，有多人咪聽節目你成日都時間調動嘅，係呀，因為其實我都想呢睇到有啲時事性啊，包括大陸啊或者各樣嘢呢，今日變咗講呢比較 update 啲啦。咁但係呢一次冇辦法呢，因為下個禮拜出差又唔喺度。咁就變第二節咁就錄啦，咁希望夠嘢講啦。第二節呢就講呢香港一個熱門話題，就係、是、呢近期呢就有一個男人就賣 game， 就約咗即係一個40歲嘅男人，約咗個30幾歲嘅女人，咁呢就一齊食飯，就喺牛角食飯，即係咁嗰啲比較即係平民啲嘅餐廳食飯，咁就食咗2200蚊，咁呢就 AA 制問題呢，即係各比各嘅問題呢，就出資爭執起上嚟呢，就要搞到上差館。咁咩個女人呢睇個相呢就樣貌娟好，而個男呢就好似我咁啦，一個大肚腩啊，胡鬚立突不修篇幅，同我差唔多樣。咁樣呢可能呢就發生咁好多時候嘅輿論呢就會講係咪嗰個女人出嚟食飯同個男人食飯，咁應該都愉快嘅，如果咪傾唔到四個鐘啦，係咪係咪，咁個男人可能都糾纏不捨嘅，咁好多人會覺得係咪個女人，即係個港女，即係我哋香港叫末女又好，港女又好，日本人哋話法啦，末女啦，啊，或者好似台灣人啊，剩女啦，咁呢就都係同一個，其實同一樣嘢嚟嘅，咁呢就想辦法就令到個男人俾錢，然後嗰個男人俾錢就請佢食飯，即係佢覺得應該係咁，即係好多人嘅想像中。但係實際件事係調翻轉，係嗰個女人唔肯接受個男人請，堅持 AA 制，而個男人覺得冇面，或者可能恩追不遂咧，咁啊卒之發生爭執，咁一段大好姻緣就冇咗啦。因為我相信咧，個男人點解咁興咧，就係我請你食飯，你都唔領情。我可能咧喺網上溝咗好耐噶，卒之肯出嚟見面，咁啊借賣 game 為名，咁啊卒之咧就搞我咗。點解講呢件事咧？因為喺我嘅印象中或者我眼中啦，翻大陸咧識女仔咧，唔理你識咩女仔都好啦，俾錢永遠都係咧香港男人。讲几件古仔啦，我唔适应啊！我开头我唔适应，点解我唔适应呢？咁亦都可以证明香港女人唔系你所想象中咁样，成日讲港女港女，真系俾啲心机知道香港女人其实系点谂咯。后生嗰辈唔知道，但系如果有得廿零三十岁咧，佢哋咧有经济能力独立啲咧，好多时候真系肯 AA 制嘅。或者佢请你，好似呢我最近同啲成日同啲女网友啦出双入对啦，讲笑啫。咁有几个女网友成日一齐食饭嗰嘢。咁次次佢哋都争埋单。係咪呀，咁我次次都系咁啦，平嘅瑞士老板我永远都争赢啦，一去到隔离好彩啊扮争输啦咁。头先停咗一停系技术问题。咁呢就扮争输啦，咁但人哋请我食得好啲啦咁。啊呢、这个世界就系咁样噶啦，所以咧有阵时咧就唔好有咁嘅印象啊。其实呢、这个世界最大问题咧就唔系以事实为依据，系以个印象为依据。大陆好多嘢，我哋香港人冇了解清楚，净系睇报道煲大咗件事，跟住不停讲食地沟油啦，抢双飞抢床位，抢床位啦，抢学位啦，抢奶粉啦，冚家产真金白银买噶嘛。是咪啊，呢个贸易嚟㗎嘛。你可以修改佢唔俾佢嚟啱，但係你唔能够用呢个名词。喺我心目中唔啱。因为点解呢，我经历过大陆开放嘅时候，我哋香港人上大陆。上大陆啊洗钱嘅时候威风八面。我亦都经历过台湾人啱啱蒋经国先生，一如叫先生，因为我心目中台湾最伟大嘅总统就系蒋经国。因为佢有权力喺佢手嘅时候佢冇用尽，然后将佢权力下放咗。重新将国民党嘅地位放弃咗。令到民进党得以生存。令到民进党同埋台湾嘅民主进程加快咗。冇一啲流血啦，虽然有啦，当然有啦，咁如果咪陈水扁唔坐监啦。啊咁就陈菊唔坐监啦。但 问题就系佢让咗佢嘅权力出嚟，令到台湾得以进入呢个民主进程加快咗啦。可能后面可能之后可能都会发生嘅，因为呢个真系嘅世界潮流浩浩汤汤。但系咧，嗰阵时台湾人突然间因为开放咗个社会，取消咗戒严，经济突然间高速增长啊，变成咗亚洲四小龙。我哋香港好多小电器嗰阵时咧，就系同台湾买，中国大陆都仲未开始，台湾嘅厂已经系好犀利。嗰阵时我已经成日过台湾咧，去电子展啊，跟住订收音机啊，尤其做啱啱大陆卡拉 OK 未有嘅时候，我啲卡拉 OK 同埋咪啊。即系我哋台嗰阵时啊，卡拉 OK 唱嘅咪啊，基本上有十成啊，除咗日本牌子之外，都系台湾嚟嘅，台湾嚟嘅。甚至我哋啲橡胶电话，即系橡胶电话，即系挂喺度嗰啲咧 ，One Piece 啊，即系咁插喺墙嗰啲电话，开头都系台湾制造嘅。尤其嗰啲 earphone 啊，即系我哋而家嘅 headphone 啦 ，earphone 全部都系嘅，系台湾嚟嘅，喇叭啊、音箱啊，好多。杂牌嘅全部台湾嚟，当年嘅台湾人搵好多钱，然后嚟到边度咧，个个穿金戴银啊，周身金器啊，出到嚟啊，财大气粗，洗脚唔抹脚啊！如果你有翻五十岁以上嘅香港人，我谂你哋都会记忆犹新，即系等于而家嘅大陆嘅啫，系每一个社会都经历过呢一个嘅状况，只不过我哋嘅中国人个群体实在太大。影响力实在太强，造成咗个观感咯。佢只要有一小部分人系咁嘅时候咧，就会，但系嗰个一小部分人嗰个群体都实在太大。十四亿人里面有5% 嘅人系咁样嘅表现咧，已经系7000万。7000万去影响，你话啦，嗰个群体究竟有几大？系咪啊？呢7000万人嘅扑街行为行出去中国门口，究竟有几大呢？系咪啊？造假，香港人唔造假咯。你睇下啲上市公司夹上夹落，你睇下台湾黑心食品啊，顶身就系啦，系咪先？啊，即系搞到霸食添啦，台湾系咪啊？塑化剂啦，系咪啊？华人社会唔系，佢民主进程咗冇关系。其实唔系华人社会，日本人冇咩？啲嘢过期改食物一样有啊，百年老字号啊，买嗰啲咩月之恋人嗰啲，早轮咪好似系月之恋人啊，我冇记错，咪一样改呢、這个改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到期日咯，啊，希望买耐啲，美国一样有噶，边个地方都有，但系只不过话中国嘅群体太大啫，佢只不过话只有5% 人系咁，你就死噶。讲翻呢制，点解咁讲呢？因为咧，我啱啱翻大陆嘅时候咧，我好过瘾嘅。我喺肇庆生活，咁一啲人咧，你知啦，有阵时咧，因为我哋咧就做中港司机，重上重落啊，即系孭住批货，尤其孭布啦，啲制衣厂孭啲布翻去，咁咧嗰日就走唔到，留低喺度。咁咧当然啦，香港人嗰阵时咧有钱啊嘛，我哋嘅翻大陆叫乜嘢啊？扶贫啊！你沟女啊？啊，你条女四川，哎呀，四川人全多得你啦，因为你扶贫。啊！你有条重庆噶，哎呀，好啊！重庆因为你咁啊，就增长咗几多 GDP 啦，因为重贫扶贫啊，条女跟你啊嘛，你俾钱佢，跟住佢有钱寄翻乡下，咁咪扶贫咯。我哋香港最大嘅善长人翁嚟添啦，嗰阵时翻大陆，我唔习惯。咁我沟女唔叻，即系冇四童啊、子君啲沟女咁叻啊，咁上到去咁即係老老实实啦，即係老实咁。咁呢成日食饭呢，咁呢就好多中港司机或者好似香港人呢，尤其喺当时嘅皇朝酒楼啊、华大啊、酒楼啊，好多时候呢你去食饭呢，就突然间唔觉意呢会多咗几个靓女的。因为我系香港人，咁个个啲姊妹啊，即係我啲所谓嘅朋友啲姊妹啊，咁实际介出现咗啲靓女出现嘅，就希望介绍你识成功配对啦。咁希望呢又可以多一个呢个社企同埋一个扶贫单位。啊 啊，咁啊嘅希望我系做另外一个创办人啦，咁，咁我唔了解，我唔明白。嗰阵时已经好中意咧喺香港买洗头水噶啦，尤其 Rejoice 唔系同佢话讲过系真，成个大陆最第一名牌洗头水就系 Rejoice， 佢哋唔会喺国内买，国内当然有，但系唔买。成日同你嗰啲人讲喂，你香港下次带翻嚟啊，我俾翻钱你啦 ，Rejoice 啦，咁好嘛？咁啊，亦都咧，我第一次买 SK2 就喺呢个环境啦，因为嗰阵时咧就有一间叫做太远渔村，佢一个女部长好靓女，喺皇朝饮茶，人哋介绍我识。咁佢话，咁我对啲化妆品有啲认识嘅，佢同我讲，佢话喂，我想有套化妆品可唔可以同我带翻嚟，我俾翻钱你。咁佢话俾翻钱，咁纯粹人情冇话唔俾嘅，咁啊嗱嗱声啦，嗱嗱声走翻去，咁啊走翻去啦，咁诶买翻去，咁啊攞咗俾佢，佢我得闲俾钱你啦。呢句说话一讲，四个月都冇俾。咁呢个第一件事咯，咁后面个故仔后面讲啦。第二件事就有一个咧，就喺卡拉 OK 做部长啊，即系大陆当时冇 KTV 嘅，卡拉 OK 必然系卡拉 OK 夜总会有女叫。咁有个部长，咁啊就系啲人带出嚟啦，各样嘢啦咁。咁咧就叫我帮佢买个手机。咁咧嗰阵时三星牌子一个手机咧红色嘅，好细部嘅揭盖，可以咧系叫女性手机，可以咧女性嘅体温啊、排卵期都可以度到。咁我唔知点样度啦。咁佢又系同一时间叫我买，咁我买啦，买咗翻去。咁佢俾翻钱，咁亦都系去渔王学。去渔王学之后咧，跟住咧我就不停追钱啊！喂，屌你乜？你大飞咁唔大方噶？乜乜咁样都得？我话系啊，因为如果你叫我送，我应承送咧，冇问题噶，唔多钱。但系如果你谂住搵个着数咧，屌噏捻完唔捻俾我咧，就唔捻得。即系我性格到而家都系咁。咁两条女，第一个后尾佢成套嘢用咗三分一，啲化妆品俾翻，护肤品俾翻我，佢话唔好用，俾翻我。我好啊，收返。另外条女揸咗个手机用咗三个几月，因为嗰阵时呢就手机就係面子。你揸个靓手机就即係代表呢你有钱威俾人睇，即係而家大陆有架车一样係拍面子嚟嘅。你揸咩手机都面子，到而家都系有个 iPhone， iPhone 最近唔系好得啦。咁但系问题都好啦。佢哋就需要个手机，因为嗰阵时冇车，你个袋有冇钱唔知道，但我好鍾意食饭嘅时候呢就摆个手机。咁你话啦，而家就话啫，智能手机个个画下画，嗰时智能手机最叻咪呢啲影张相㗎咋嘛，三十万像素。咁佢就摆个手机面前，哇一睇到三星喎，女装手机喎，专货女人用喎。咁点呢？追得紧。咁呢我哋有句名言啦，大陆女仔都好多系咁样㗎。食为先，着为紧，争人钱财就还条捻，唔系讲粗口嘅，系真嘅。咁就到咗咩点啊？跟住咧，佢咧就追得紧，佢我冇钱啊！你唔好下下同我收钱得唔得啊？我唔得，系咪啊？我请你食饭，请你饮茶冇问题，但系你嗰只你唔俾翻我唔得，我个性格唔可以，死死气同我讲我冇钱。咁啦，我日日钻石戒指，虽然嗰个钻石戒指我估二十分都唔够，嘅十五分到啦，即系咧放大镜都睇唔到。跟住我除咗俾佢，佢话咧系我以前个男朋友送俾我嘅，咁我抵押俾你啦，你唔好追我啦，我迟啲有钱还嘅时候，你俾翻只戒指我啦。我好啊，咁我攞咗钻石戒指，咁当然冇钱还，因为嗰阵时。一个普通嘅肇庆女仔搵600蚊至800蚊，搵咩钱还？就高薪职业啦。如果一个做服务员嘅搵450蚊，件事就系咁啦。咁后屘个女仔都好串啊。嗰阵时我唔系叫大肥嘅，因为我肥啊，佢哋叫我做巨无霸。巨无霸一定会甘心情愿咧，将我只戒指送翻俾我嘅。我有呢个咁嘅雷霆霹雳手段，俾条毛你啊！ 即系咧，大陆女仔就觉得佢叫你买嘢，而你肯买咧，佢就当你送俾佢噶啦。所以咧，去边度咧，突然间你譬如去食饭又好，今时今日咧都有呢个陋习嘅，唔理你几多岁。你话今日有个人话今日去边度饮茶，同佢啲人饮茶，跟住咧嚟唔嚟啊？就全部都嚟，因为洗你。以前我哋去卡拉 OK， 我哋习惯咗嘅，一去卡拉 OK 唔识嘅人都喺度嘅。因为嗰阵时卡拉 OK 高消费，早几年都系咁嘅。譬如好似 KTV 流行啦，我喺深圳去 KTV， 咁咧就识得呢个深圳东门啊，负责东门咧嘅街道办主任阿黄生，咁佢有个女朋友，而家系佢老婆啦。咁卡拉 OK， 咁好啊咁。咁连埋阿黄生咁咪两个咯系嘛？咁但系去到嘅时候，唔知点解佢会带多三四个人啲女性朋友嚟，卅几四十岁四十几岁嚟到做咪霸，我成晚唱唔多支歌，因为就系咁咯，有老细俾钱啦，我嚟咯，好多个消费就系咁咯，同香港嘅女仔嘅睇法就唔同。香港嘅女仔睇法，点解有啲人我之前做咗七节目就系话？港女当自强，因为香港的女人那个经济能力是强的，消费能力是强的，他们觉得自身的价值是高的。而大陆呢，为什么很多人回去喜欢沟大陆靓女呢？很简单的，我都说了，你一坐低喝茶吃饭，那个女人呢就第一时间呢就同你洗碗洗杯，即係酒楼吃饭都好啦。咁有杯有壶茶㗎嘛，咁佢就要洗杯洗筷子。那个女仔就自然就洗晒啲嘢，然后同你斟埋茶。如果你喺大陆有公司，我唔理嗰个女仔做咩职位，只要佢系女人呢，佢好多时候佢返到嚟呢，佢就会斟定晒茶俾你。咁你就会觉得好奇怪，点解咁？点解咁？香港坐喺你度计咳啦，啊，搵你收你做兵就得。不过而家大陆女仔都进化咗噶啦，系咪啊？因为有啲香港嘅男人啊，上去教精咗佢哋啊，你明唔明啊？其实香港嘅文化影响全个大陆系好紧要的，到今时今日都仲影响紧，当然不及以前啦。以前四川嘅、湖南嘅、东北嘅，佢可以唔识讲广东话，但系一定识唱广东歌。早十零年翻去，你就知道香港两个字几值钱。而家香港一样值钱，但系普通嘅平民百姓对香港咧，除咗落嚟买嘢咧，买到正品嘢咧，就冇咁值钱。但系喺好多大陆嘅有钱佬同埋权贵，佢哋依然觉得香港呢两个字系好值钱，因为佢哋要知道，佢哋好多人落到嚟香港，佢唔习惯，喂，挑住地方咁细，交通咁样咁贵，点样生存啊？乜乜乜，好多，有啲甚至有啲内地人走咗嚟香港，尤其我做地盘，好多人讲，如果嗰阵时啊，我唔走落嚟香港啊，七几年嗰阵时啊，抵女政策嘅时候，我唔走落嚟香港啊，留翻喺屋企啊，而家我都唔知几有钱啊，唉，喺香港打份牛工。但系你要谂下嗰阵时一穷二白嘅时候，你走落嚟香港，开咗道逃生门俾你，令到你搵到钱，然后将啲钱运翻去大陆家乡，令到家乡唔系得罪讲句啊，我翻肇庆嗰阵时啊。我肇庆好多同事讲啊，全教有香港人咋，我哋先有电视睇啊。点解啊？因为咧，我条村啊，其中有两个啊，有亲戚喺香港啊，啊寄咗两部电视翻嚟啊，跟住摆喺嗰度啊。我哋屋企冇电视嘅，个个咧就走去佢哋屋企啊，踎晒门口睇电视嘅。其实就系呢一回事咯，唔系因为你富贵咗，即系而家大陆啊个社会富贵咗，香港两个字。虽然真系嘅，喺普通市民上，因为尤其后生仔，佢唔明白、唔了解，但系喺一啲权贵嘅心目中、有钱人心目中，点解要攞香港身份证？ 因为只系一个国家嘅情况底下，喺呢个时候成为一个国家，有个特区系行唔同制度，可以保障到嘅钱，只要我唔得罪共产党，我啲钱就喺香港安全，我就可以喺香港过一啲舒适嘅生活。另外，我啲仔女就保险。我都话啦，所有嘅事就系咁。有好多嚟到香港嘅时候，经香港嘅跳板，包括汤唯在内啦，咁啊俾大陆封杀啦，落咗嚟香港转咗二世为人。其实香港咧就等于咩咧？等于武则天。点为之等于武则天咧？就系、是、香港等于武则天咧，就系、是、武则天出咗家，然后嫁俾唐太宗个仔，在世为人。在好多嘅权贵，在好多嘅人嘅心目中，落咗嚟香港，落咗嚟香港，就等于再换咗张香港身份证，即使佢再翻大陆啦，咁佢就系香港人自居，佢就再世为咗人。佢哋好怕佢翻到大陆，屌我揸住个美国护照，喂，好大问题喎，你揸美国护照，系咪啊？政治唔正确，但系你揸个香港身份证，对佢哋嚟讲就有呢个价值。我识好多咧，大陆嘅有钱人或者做呢个公务员嘅，佢哋好多仔女或者亲戚千方百计落咗嚟香港，然后攞咗身份证啊，攞咗身份证，咁佢哋就再世为人，而将佢嘅钱全部落晒嚟香港。呢、这个先至系香港嘅重点，而大陆而家今时嘅女性，有啲人话：哎呀，大陆女人靓啲啊，梗系啦，北方啊嘛，比较皮肤白啲啦，啊身材好啲啦，啊因为真系个北方人啊嘛，比较高大啲啦，啊或者你唔系啦，好似湘女多情啊，咁啊湖南啦、四川啦比较白净啲啦，落到嚟，佢其实喺嗰度都黑噶，唔知点解咧，可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佢落到嚟深圳、广东咧，佢自然就慢慢白晒。是一个好奇怪的。咁再讲多讲啦，再十分钟。因为呢仲有几个节目呢要录定，因为 Alice 要放一个悠长假期，咁要录好多节目，今日嗰日就爆棚啦，寻日好似录五个，连埋强国生还者，咁我睇下仲再讲呢。讲温泉啦，大话吴克俭讲，佢话浸温泉系唔使去日本嘅。是在中国，不要讲在恩平，但我告诉你们，香港那些不是大陆那些，不是叫做泡温泉，不是浸温泉，是洗温泉。日本人去浸温泉呢，他先冲干净凉的，冲到干干净净，成身干净了，然后来浸，跟着享受那一个温泉浴，跟着就上来再冲身，然后回房，跟着吃饭。呢个是日本嘅文化，冲干净。佢哋唔鍾意着衫㗎，因为你有衣物包括游水衫都唔啱㗎，浸温泉真係要赤条条。而大陆嘅浸温泉好多係露天㗎，唔喺间房度嘅区，个个着住泳衣喺嗰度呢，就小便嘅又有各样嘢，最重要呢就係个个呢就落去洗㗎。佢哋嘅观念就係呢，你成身呢浸到啲老泥呢容易出嚟。然后喺度捽完之后上去再冲凉。我哋嗰个文化系唔同。喺日本系浸温泉，系泡温泉。但系喺中国大陆系洗温泉。点解呀？因为系澡堂。上海嘅澡堂。去到你浸到干干净净，跟住有个上海师傅就啊攞条干湿毛巾出嚟，你瞓喺度同你搽翻间，跟住同你捽老泥。我哋嘅文化系咁样，所以唔可以混为一谈。我唔系歧视大陆，系呢一个真真正正就系所谓嘅文化嘅差异。陈茂波唔好去日本啊，翻大陆啦。明唔明啊？去洗温泉啦，去捽老泥啦，唔知喺度讲乜嘢嘅嘢，唔好讲。我都话啦，我做节目一样嘢，我坚持嘅，我认为我识，我相信嘅我讲；我唔识，我唔相信嘅我唔讲，亦都唔会讲好多空话、假话咁样。所以 去浸温泉梗係要去日本或者去呢个咩啦去呢个台湾啦台湾以前呢好兴啦浸温泉啦温泉文化啦三温暖啦差别浴啦上上落落啦要浸三次啦。咁本身就係咁譬如我都返大陆嘅阵时候我推介啲温泉酒店啦咁嗰啲温泉酒店好多本身就喺间房度有间温泉有温泉水。咁你喺房度浸又唔同。就唔係一个大浴缸。咁享受好啲。所以我点解话哎呀小坑好啊所有嘅窗所有嘅独立户对住嗰个唔系游泳池。佢本身就系一个好开扬嘅山景。你除晒衫喺度浸温泉系冇人睇到你你系好释放好舒服嘅。甚至我而家同你讲好多河源啊好多大陆嘅温泉啊温泉做成泳池啊你去游水啊。温泉水我嚟游水啊佢唔系浸啊系变成个温泉泳池添啊。所以系唔一样啊。好啦嗱节目讲到呢一度咁睇下第三次有冇仲有冇时间呢因为我哋仲有下家等录啊咁啊录到呢度啦。咁啊第三次睇有冇机会录系咁系咁拜拜。